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嘿嘿嘿，刚才你似乎说不要的，是吧？那拿回来吧。 啊，有吗？我怎么不记得了？送出的东西还往回要，亏你还是封号斗罗。 哼，反正这里只有你和我，封号斗罗又怎么样啊？封号斗罗也是人。我答应过你，只要你能治好我的毒，我就帮你做三件事。这第一件，你已经说过了，不能伤害史莱克学院的人。我送了你这个如意百宝囊，算不算是第二件呢？ 老怪物，刚才似乎是你主动提出来要送给我的吧？我有管你要过吗？ 你， 虽然如意百宝囊不能算条件之一，但我也不能白要你的东西，这就算是回礼吧。嗯。 唐三探手在腰间抹过，手腕一翻，将掌心递到独孤博面前。独孤博朝唐三掌心处看去，只见一对不大的铁球静静躺在那里，铁球通体漆黑，看不出有什么特点。 这是什么？毒药？还是不要啊？ 你没看到吗？这是两个铁球啊，哪里是什么药？老怪物，难道你连药物和金属都分不清楚了？ 就这两个东西，能和我那如意百宝囊相比？ 为什么不行？他们能救你的命。 哼，小怪物，你脑子没问题吧？老夫乃是封号斗罗，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战胜我的人本就不多，少数的几个也都是实力变态的家伙，就凭这两个铁球能对他们做什么？ 你不信吗？那好吧，我还不舍得给你呢。 说着就要把铁球收回去，绿光一闪，没等唐三翻腕，那两个铁球却已经落到了独孤博手中。 嘿，送出去的东西还往回收，你好意思？哎，说说看，这东西有什么用？ 独孤博将两个铁球送到自己面前，左看右看，也没能看出什么名堂，用另一只手捏起一枚，刚想试试这铁球的强度，却被唐三慌忙阻止了。 你想死吗？别捏！ 干什么？神神秘秘的，快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此物名为子母追魂夺命丹，乃是我目前制作出的暗器中最为霸道的一种，你可千万要小心，一旦受到过大的外力挤压或者撞击，它的威力立刻就会显出来。这东西都是两个一起使用的，需要用流星感月手法发出，或许它的直接威力不足以伤害到封号斗罗，但它所产生的突然性再加上你的实力，却足以阻挡任何敌人了。此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者的魂力越高，威力就越强。 这么两个小东西能有什么威力？ 我试给你看，看仔细了。 唐三从独孤博手中拿过铁球，只见唐三身上白光闪烁，他手腕一抖，两颗铁胆已经同时飞了出去。虽然是同时飞出，两颗铁胆却分先后，眼看着前一颗去势即将衰竭之时，后面一颗却骤然追了上去，直接撞在前面一颗之上。砰的一声，一捧紫雾弥漫而起，瞬间覆盖了十余平方米的范围。独孤博士何等眼力，他清晰看到在那紫雾之中，无数黑色的细丝伴随着细密的嗡嗡声一闪而逝，瞬间已经没入对面不远处的山壁之中。 所谓子母，就是指铁胆本身与它爆裂后爆发的攻击。这紫雾是迷魂毒物，有强烈的麻醉作用，只要稍微吸入一点，普通人就要昏睡上十天，哪怕是实力强大的魂师，在不注意的情况下也会受到它的影响而令自己的速度迟滞。而在两颗子母追魂夺命胆碰撞之后，里面的子就会爆发出来，那是数百枚化骨神针，专破护身罡气，奇毒无比，一旦被刺中一枚，毒素就会快速蔓延，所过之处骨化如棉。 这子母追魂夺命丹是唐三在史莱克学院闭关的那段时间做的，这一件算是击阔类与首发类暗器结合的产物，在击阔类暗器中排名第五。当初在唐门的时候，这子母追魂夺命丹就是由唐三专门负责制造的，也正是凭借制造它，唐三在唐门外门弟子中才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唐三这次一共做了九对，由于此地各种极品药材众多，这子母追魂夺命丹内含的化骨神针甚至比他前一世所做的还要更好一些。独孤博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之前的山壁处。当他看清眼前的一切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无数的黑色小洞出现在山壁之上，每一个都深入数尺，淡淡的青烟冒出，单是用鼻子闻他也能判断出那恐怖的毒性。 小怪物，我真不知道该说你是个天才还是个疯子，这种东西你也能够做得出来，真不知道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哟。嘿，不过看着攻击强度似乎还远远不够，别说是封号斗罗，就算是六七十级的魂师，防御力也足以承受了。 老怪物，我问你，我多少级？ 三十多吧，反正不到四十。 我刚才说过，这东西在使用时魂力越大威力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子母追魂夺命胆在更强魂力的作用下速度就会更快，碰撞后化骨神针的穿透力自然也会变得更强，除非你遇到的是纯防御性的封号斗罗，否则以你的魂力难道还不足以伤敌吗？就算对手用魂力去阻挡不让他们碰撞，遇到外力后他也会第一时间爆炸。此物的威力关键表现在突然性上，用得越突然毁灭对手的可能性就越大。 确实不错，小怪物快拿百八十个来孝敬孝敬。 你当这是糖豆啊？还百八十个的，我就做了两个，刚才给你做实验了，谁让你不信呢？ 什么？就两个？你是专门气我的对不对啊？啊？你就做了两个还做什么实验呀？跟我说清楚不就行了？ 眼见为实嘛，不让你亲眼看到你会相信吗？好吧，其实我做了四个，就再给你两个，这次你可要保管好了。 一边说着，唐三抬手一挥，两颗铁胆飘飞而出，朝着独孤博飞去。 小怪物，你想害死我呀？ 独孤博赶忙催动自身魂力，在身前凝聚成一层屏障，可谁知那两枚铁胆这次发射的手法与之前完全不同。就在快要到达独孤博面前的时候，在空中停顿了一下，然后骤然朝地面坠落。独孤博手一抄，这才将两枚铁胆接入自己手中。 这小怪物的实力虽然远不如我，但这些小技巧却相当的出色呀。假以时日，恐怕他未来的成就还要在我之上啊。 尽管从价值上来看，两颗子母追魂夺命胆的价值明显不如如意百宝囊，但子母追魂夺命胆能够保命，对独孤博来说此物比百宝囊更有用一些。收起两颗铁胆，独孤博背着双手面对着冰火两仪眼。 小怪物，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孙女治疗毒伤啊？ 唐三愣了一下，独孤博的这句话也相当于同时在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这里。人都是有感情的，两人那亦师亦友的关系令唐三留恋不已。况且如果没有独孤博，他也根本不可能制造出那三根阎王铁。 老怪物，你就这么想我走吗？ 嘿，难道我还能留你一辈子？外面的世界有着更加广阔的空间，那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没有足够的历练，你凭什么在未来登上封号斗罗的位置？ 空气似乎变得有些凝固，唐三和独孤博都不再说话。 唐三没有回答独孤博的问题，只是走到他的身边站定，看着眼前的冰火两仪眼，唐三眉头微皱，静静地思索着。半晌过后，唐三皱起的眉头突然舒展开，似乎是想通了什么似的，胸有成竹地看着独孤博。 老怪物啊，你还要替我做两件事，对吧？ 嗯，老夫说话一向算数，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我都答应。 那好啊，另外的两件事我已经想好了。 哦，想好了？ 我的第二个条件是，要从这里带走我所需要的药草，你不能阻拦。 就这个？ 那你答不答应啊？ 嘿，答应。这么简单的事，我为什么不答应啊？ 这个太简单了哈。那下一个条件有点难，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 哼，对我来说，有什么事会困难？ 那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先说来听听，你的条件是什么？ 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师资力量比较差，还需要个镇场子的。我这第三个条件，就是邀请你到我们史莱克学院当个高级顾问。 哎，不行不行，老夫一生最怕的就是自由被限制，这个已经是原则性的问题了，我不能答应你。好你个小怪物啊，居然想让我去当打手，就算是天斗帝国皇室也没有限制我的能力。 谁限制你了？你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挂个名而已，至少这样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见到你，又不是让你做一辈子顾问，等我毕业了你爱干什么去谁管得着啊？ 嗯，只是挂个名？ 当然，难道你认为谁还会管你一个封号斗罗去干什么吗？哦，当然，你要是有空愿意指点指点我们，我也不反对。 嗯，你这个小怪物，还需要我指点呢？哼，你不来指点我，就是好的了。 那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哎，只要你们学院那些老师，不把我赶出来就行了。走吧。 走？去哪里啊？ 老夫做事从不拖沓，既然答应做那个什么什么顾问，索性我就送你回去，再把我孙女接过去，让你给她治疗就是了。 不能着急，忘了你答应我的第二个条件了吗？这里的药物我还要带一些，分门别类的整理也需要时间呢，半年都住了还在乎这几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我们再回学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